志，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如果你看到我的心，就能看到自己，我会陪你一段自己。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 嗯，我觉得应该回头改个名叫最佳排行榜。 哎，还真是，因为我每次说行情气象站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好像要说行业信息一样。 我可以叫 Interesting Top Ten。 嗯， 对，这个一开始我们确实给大家做那种什么 最开始 价格的分享啊，对吧？ 对。 大家说了降价，我们自己聊吧。 啊，行也行，没事，那就跟大家。 对，既然你们都那么牛了，那我们就说点别的呗。 那行。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聊聊2018年沃德十佳的内。内饰，咱们都比较对这个沃德十佳发动机比较熟，但是其实它每年对内饰的评选也是都有的。 嗯，这个沃德呢，这个有点意思啊。 嗯， 它基本上是，你看它是在北美，它确实是北美非常非常权威的一个评比机构。 嗯， 但我觉得它只代表美国人。 还真 北美还有加拿大呢。 我跟你讲啊。其实今天这事儿怎么说啊，我们今天捋一下这沃德十佳内饰。 嗯， 我好像9款还8款车在国内都能够买得到， 也就是说 看得见，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产品跟咱们国内的产品是趋同的。 但是你从美国的立场上来看哈，就这十佳发动机这个内饰来评价的话， 嗯， 就是我觉得是代表了美国人的喜好。 这怎么着得有几个美国车是吧？ 对，就是不在美国卖的车他们不评。 嗯， 评价标准也都是一群就是评委比较主观的感受， 就是，至少是北美地区销售的车型他们才评的。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看个乐呵吧，也不一定就是就别太较真儿啊。为什么我的车不行呢？对，嗯，你的车可能在人家没卖。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说到这个评内饰，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好好去考虑考虑这件事儿呢？ 嗯， 是因为外观是给别人看的， 嗯， 对吧？你开车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还能看见自己车的外观。 对， 你只能说是你下车或者说你开车之前你看。 在我心里最佳内饰， 嗯， 拜腾。 啊，就那大 屏 幕的 是 吗？ 对，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 就 喜欢屏。哦， 哎，如果说你就给你一款车，条件是在这个东西都不反光的情况下，里边全是水晶的那个水，各个的水晶的棱面，然后每个棱面上都能，你都有能功能操作和屏幕，你能会接受这个东西？ 我会眼花吧。 就它，你不用考虑到它对你视觉的冲击力，就是这个东西你能接受吗？就每个水每就是各个每个屏每个面上都像水晶一样，一点它就亮了，它有功能，再一点就没了，就可能就是玻璃这种。 我觉得倒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吧。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就是现代社会我都能接受，但是可能我更喜欢这种直观的大屏。 哦， 就是你的操作不繁杂， 就是那我大概都知道了，你还是喜欢相对传统这种有屏幕的位置。 对，我比较喜欢简单的 AR 增强，你可能还暂时还 就是我不喜欢车里的这个东西啊，它是花哨的，我还是喜欢说它是简单的易懂的，好上手好操作。 那你为什么喜欢 DS7？ 谁说的？我一时之间没想到怎么回答你，谁说的？ 你们在说内饰，我突然间想到以后可能内饰里边它并没有什么东西， 嗯， 就一上车里边就非常简单，什么都没有，但是你需要戴上一个眼镜，然后你就刷一伸手，就整个眼前就夸夸夸夸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那我得眼神好点。 这个 AR 增强可能很快。 看钢铁侠看多了， 我看也是。 你不希望有个贾维斯或者是 那 种？那 我还希望我像灭霸一样，我一个响指，我就全都受我操控。 那我先把你手套抢走，你别。别事儿，没事儿，别随便唱个歌，然后这边就倒大霉了。 好，我们回到这个十佳内饰的评选啊，在北美市场，我们先来看这排名不分先后吧。 不分先后， 咱就捋着说吧。 这个先提一嘴啊，嗯，就是我为什么买自由侠，除了外观，就是它的内饰是2016年的沃德十佳内饰之一， 是不是？ 你还真是冲这个去的啊。 嗯，我一直在承认我选自由侠，就是50%是因为它的这个品牌因素，另外50%就是因为外观跟内饰和那种所谓的感觉吸引了。 你等于说是买了一台车的这个， 我当时没有考虑任何的什么动力啊什么。 但是我曾经问过易水老师一句话，我说我要买车，我说这辆车怎么样？易水老师犹豫了很久。 对啊，因为我开了这么长时间，对吧？我要想我能接受，但是普通消费者能不能接受？这也就是说，很小的，比如说像自由侠这样很个性的车型，它为什么不能变成大众化车型的一个原因？ 嗯，唉，好吧，我们来继续看哈，不然一会儿说不完了。我们来看这个雪佛兰的探界者。 嗯，这款车咱试过。 我真的没有搞明白这个车上榜的理由是。 嗯，上榜的咱看看 这个内饰，我就告诉 你，看看美国的评选， 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内饰。 看看美国的评委是怎么说的吧。 嗯，他咋啊？对，销量好，首先评价啊。第二个是以曲线代替直线啊，看上去感觉不错。 看上去感觉不错。 对，然后第三是用料好，然后第四是科技配置丰富。 第四点我还承认。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把这个车评价 成美国人没见过车。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说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设计没问题， 嗯， 用料好，我觉得可能是美国版本，国内的版本 不是， 还是都这样。 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它的这个用料是 OK 的。 对，它肯定是一个相对有这个区间比较的。 对， 嗯， 但是我觉得没毛病，这台车说句实话，里边的内饰综合看起来还是真的挺。 以曲线代替直线，这是骂大众的吗？说大众的吗？ 你还真是，他这么说完之后，我发现他整个车里边的内饰用的线条全部都是曲线，一条平直的直线的。 你突然看到了这个图片被拉伸了是吗？ 对，就是，就我这个，反正这个内饰我是不喜欢的。 因为我们以图片看内饰，跟坐在那儿开起来的还感觉还不太一样。 怎么着来说呢？这款车型啊，我们也是开过，然后首先是储物空间巨为丰富。 对， 不管它是它的手套箱啊，还是它的这个中央扶手前面那个杯架呀，再往前的一些小的储物空间，再有一个就确实是在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雪佛兰这个内饰不难看，对吧？就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了，它应该普遍市场上当中有20000多的优惠，大家其实可以选，因为这款车型个头不小，而且加速起来，整个的动力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就是基于咱们国内版本啊。 而且我发现现在我选车特别在意就是方向盘，雪佛兰这方向盘造型可以，多功能按键我觉得有待于提高。其他就不说了。 下一辆， 好，下一辆是现代 Encino， 对，现代的 Kona， 在国内咱们 叫 Encino。 这个上榜的理由是一彩色线条点缀显年轻，我觉得这点我可以同意。第二个是简化设计中央区域好评。这个我是觉得，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实体按键， 因为它 SUV 偏小嘛， 它不复杂， 集成了更多的东西。 对，然后第三是屏幕高清，逻辑简单，控制按钮手感好。 是不是可以想到就是这个叫什么屏幕高清，逻辑简单，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 对，就是比较简单易懂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比较的直观好用。 还有一件事，现代车在美国卖的确实便宜。 而且卖的还好，因为便宜卖的好， 就这么便宜， 再加上质量也不错， 再加上这个做工，就整个的这个设计感，我觉得应该还是受到大 家关注。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Kona， 就是咱们 Encino 里边那个方向，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探险者的方向盘，就是这个 Kona 的这个方向盘确实很漂亮，因为它的这个三幅的设计是往内凹的。它不是凸出来的，它是往内凹的，这样的设计感觉，实际上你会感觉是什么呢？是你在拽起一个方向盘往外拽的那种劲儿。 而且方向盘离我更近了，像我这种胳膊短的人特别开心。 身体有缺陷的人。 哎，今天跟大家聊沃德十佳内饰，我们先说两台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说，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呢？另外，你也可以觉得把你开的这台车你觉得好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拍个图片啊。好，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发给我们吧。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就没接受这样 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我们继续回来啊，来聊这个沃德十佳内饰。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英菲尼迪的 QX50 这款车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哇，这还蛮好看的哦。但当然了，这个实体车也许没有这个概念图片那么漂亮啊。 实车图我觉得大方面的还是继承了。 大方向应该是还好，你看它的这个质感，对对对，三块屏。 三块屏。 我首先来说它的上榜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概念设计下放的非常的到位、 那也就是说保留了很多概念车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是选材装饰的质感很华丽， 因为它在排挡杆的右侧是用了 Alcantara 的这个翻毛皮的这个覆盖，这是很少见的。 就这一块会给人非常强大的一个质感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座椅的配色啊什么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华丽的，很有质感。 是的。 然后第三就是中控台够宽大。 嗯。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中控台够宽大的车。 嗯，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在主副驾驶交流的时候会有距离感。 但是你看那些论坛当中的就是小姐姐们把那个腿那么着放的那个车型，往往中控台都非常宽大。 那么着放的。 对啊。 这个就是。 你说老师没成想你看论坛看这些东西。 他们现在就推这些东西对吧，你不想看都不行。 就是。 某车之家。 这可能是这个见仁见智吧、反正我可能是觉得有一点点偶尔会有点小障碍啊。 个矮了。 好，那你这么说我也没法反驳。我们来看第四个上榜原因，就是三块屏幕加舒适的第二排。这个确实是还蛮中肯的。 首先 QX50 是英菲尼迪今年必定要重推的一款车型， 对， 尤其是不管是东风英菲尼迪还是英菲尼迪中国，那么在国内的市场表现如此之差的前提下，有这么一款车进来，是否能够成为他们的强心剂，咱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嗯， 但说实话，我们看够了 Q50L 那个就是单颜色蓝色吧，我记得是蓝色调的那个两块屏幕的那样的配饰，虽然 Q50L 给我们的那种加速感觉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 奔驰的发动机啊， 但是人家那种设计的感觉确实没有现在 QX50 这么的出色。 就是英菲尼迪这个牌子，我总说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怪，你说要创新也好，说要什么也好，它总有一个地方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你别管是前脸啊，还是说你内饰当中，总有一块是让你觉得这个怪是， 就感觉是怪怪的。 对，怪怪的感觉。你要是喜欢这种特立独行的话，你会很喜欢这个品牌。但你要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车会不入眼。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另外一台车型，就起亚的斯丁格。Stinger，那款这款车型实际上在咱们国内也是进口来销售了20多万、说实话是现在起亚卖的比较贵的一台车，而且是进口方式的。大小其实跟 K5 差不多大，但是它里边的这个内饰确实是要比国内的 K5 啊 K4 啊什么的要漂亮很多。 对，所以它上榜的理由，首先是第一用料的质量好、第二个就是内饰看上去既运动又高雅，这点我很同意。 没什么问题、 对，第三个就是车机系统与辅助驾驶系统好用。这个我觉得这个上榜理由跟最后一条上榜理由跟内饰没有半毛钱关系。 也算有吧， 我觉得也算是。但是你比如说像中控台上面戳着这个屏幕啊、我就一直比较欣赏奥迪原先的做法，是给你做一个伸缩式的、 对， 就可以 给我收回去， 可以升上来，可以降下去。但是现在有的包括咱们的现代呀、起亚呀，包括本田呀，他们往往都是把这个屏幕就横梗的给你放在这个中控台之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再多做一个机关到两个机关，那样的话会让整体的这个车辆的质感再提升一个档次。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下一辆是雷克萨斯的 LS500。 这个车的就是内饰啊，我第一眼看上去我就觉得一个字，好。特别的豪。 幸好那你从哪儿找到这个感觉的？ 就是整个你看它那个线条的流线的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很豪华。 那就是说雷克萨斯这套所谓的新豪华理念是你吃得开的。 这个雷克萨斯的对于 LS 包括 LC 的广告词就是新豪华之道。 对 对吧， 这个大型嘛，因为它大嘛，这一看就是。 首先，它必须是张力比较宽。 就这种感觉，就是你不是老板，你都不好意思坐这车。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就是什么， 我不是老板，我也不会。 我是什么运动员呀什么的，我可能都不会坐这车，就是这种感觉。最激进的大型豪华车，我们来看它上榜的理由：第一，性感；第二，精致；第三，最帅的豪华车内饰。 哎呦我天哪！ 第四，吓坏德美两国设计师，这是什么鬼上榜理由？ 我觉得第三跟第四已经相当高、相当高的评价， 很高的评价。 你可以说奔驰很性感，可以说奥迪很精致，可以说宝马那个相对来说更运动，但是最 帅的豪华 最帅的豪华车内饰和德美设计师都被吓坏了。我觉得这两个这个评语能在北美的评选当中出现。那只能说雷克萨斯的这个匠心工程师们确实是非常非常。 其实我一直好奇一点，就是因为这台车我从各个内饰方面的角度线条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唯独不喜欢是它的方向盘，但是我给自己画了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坐在驾驶席上去看过这个方向盘和它整体的线条的一个结构。 但我是觉得这个方向盘很好啊。 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觉得这方向盘中间那一部分偏大，但是是在远处看。 但你记住，它是一个豪华车，它是一个豪华大型车， 它就不可能那么细小。 对呀、 不管是 LC 还是 LS， 它必定要去承受这个最旗舰车款的这么一个使命， 不然它就不霸气了。 它要有大气感在那儿，所以就注定它不会设计成为太小。 对， 那就是我现在还不够大气。 所以说你不能拥有 LS 这样的级别的车型，因为你不是老板。 你让我心里边很涩涩的。 但是真的，这个车我的感觉就是，你不是老板，你坐上去你都惭愧。真的有这种视觉的一个。 但它真的在雷克萨斯最最最经典的车型 LFA 里边的，就是上面那两个旋钮的这个部分，把它给搬回来了。我觉得是雷克萨斯这两年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笔。未来的车型好像很多都会搭载这样的设计， 新的 ES 包括新的 IS 会有这样的设计的元素出现，但不可能原封的和这个 LC 跟 LS 是相似的。 但就这上面这两个旋钮，其实我觉得是位置是合理的，而且也好看。尤其能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怎么说吧，反正 LS 包括 LC 像这两套车的内饰，因为它基于到了10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所以说你基本上是怎么挑都挑不出毛病的，除非你个人喜好可能是你不喜欢，或者说你根本看不上这款车，对吧？ 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雷克萨斯的 LS500， 它的内饰感觉就是大气的这种豪华。那我们下一辆车要说的是林肯的领航员，这一款车的豪华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精致的豪华了，就是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缝线呀，比如说它的这个旋钮啊，然后比如说它的一些装饰条的一些材质啊，就是这种感觉。这辆车的它的内饰的上榜理由给出的第一个就是用料越极，第二个是木纹的装饰更精致奢华，这就是我说的。 它都100万了，它越300万的级是吗？ 对，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它的豪华是比较精致的那种豪华。第三个就是车机娱乐系统好用，第四个就是30项调节的一个座椅，这个功能性很强。 我能说美国人没见过世面吗？但是哎，是不是他们 是没见过世面？ 他们是不是觉得林肯能做到今天这一步就已经是越级了？我这问题问的有点尖锐是吗？ 这个我觉得这怎么说呢，但是你确实说他这个越级，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说这个车的品质好。 他那就是他等于说一个豪华品牌 品质好 奔超豪华去， 就是他的质感是好的。 首先在我的印象当中，林肯绝对不会成为类似于奔驰这样的品牌。 在美国人心里眼里他会是。 他会试吗？ 美国人对于林肯的这个关注度跟奔驰差不多，在美国，美国人是认他们本土的两个品牌，凯迪拉克和林肯。 对，凯迪拉克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林肯会高一些。 是，那没得聊了。 从他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姿态，就或多或少能有点这方面倾向。那从他就从中国市场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也应该知道他这个倾向是错的。 就是实际上你领航员这样的车型在美国，如果说大家买的话，我认为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你买它而不去买所谓的 F150 这样的皮卡这样的理由。因为它在实车看来，你看这款车型很大，但是内部的这个承载空间很小。 就是有一点像上一代的凯立德。 嗯， 你看整个车体没准都超过5米4、5米5，甚至将近6米了，但是里边的 进去还跟包着似的， 对，特别特别小。所以这是美国车在做大车的时候，它一个顽疾，就是它车壳子很大，但实际上这个整个平台化，包括它的轴距拉伸啊，整个这个动力传输系统的这个布局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林肯的这种豪华，我认为是面上的这种豪华，而不是说真在骨子里的豪华。你说 S 级豪华， 嗯。 然后现在 G 级也变成豪华 G Class， 嗯， 然后你说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个雷克萨斯的 LS 豪华，雷克萨斯的那个 LX 也豪华，但肯定跟领航员的这个豪华是不一样的， 嗯， 就这么讲吧，一个有内涵的家族企业和一个那个富得掉渣的这个暴富型的这个企业相比的话，它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内涵的文化冲突的。 但美国有一部分是偏那个什么文化的，所以他们会喜欢这种， 因为美国它撑死了也就是几百年的历史， 对， 嗯，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外在的一些东西， 对， 没办法， 这很正常，很正常。 嗯，行，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吧，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关注另外几台吧。嗯，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是保时捷的 Panamera 也上榜了，德国车就比较难上榜，它上榜理由就是皮革与这个铝拉丝质感出色，然后保留了传统设计，同时优化了这个人机交互，第三就是按摩座椅好评。 看到这方向盘呢，我想到了众泰， 嗯， 一模一样嘛，算。 后面还有一辆车上榜，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就是那个道奇的，这叫什么呢？ 1500 Ram 1500， 对，这个傻大憨粗的，我就不知道 他们给出了什么理由啊？ 给出的上榜理由是实用基础上多了一丝时尚，然后第二个理由是车机屏幕够大也好用， 嗯， 大在哪里我真没看出来。第三个是音响看上去精致了。所以我就有的时候不知道美国人的这个想法在哪里，啊， 美国人对于皮卡来讲的需求就是工作车，所以你当一个这个皮卡做的稍微精致一点的话，他们会觉得哎赚了 啊，对。 再下一辆车，我觉得这个的理由我是接受的，就是路虎的 揽胜 星脉，对，这也是我们一直认为的一辆不错的车， 嗯， 就科技感与豪华的一个完美结合，然后车机功能很强大， 这些东西能在捷豹的车型上能够应用，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 其实我老觉得就是它那个中控屏用的那个钢琴烤漆啊， 嗯， 给换成那个铝拉丝更好， 或者磨砂， 因为它确实是这个指纹收集器的一大弊病。 用磨砂之后，第一不反光，第二磨上去质感更好，关键不能留手印。 但我真的觉得它那个黑白铜黄这个配色真的太炫酷了， 嗯，啊！是你说的没错， 非常的干净， 这个。英国人在做一些内饰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其实也有往那种贵族气质上靠的那种感觉。 嗯， 英国人， 尤其他这个品牌确实在这儿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积淀在里边的。 英国人骨子里有一股 傲娇的气质， 是的， 嗯， 最后一款车我也是就是有点醉醉的，跟前面的相比较啊，就是丰田凯美瑞。这个 其实实车挺漂亮的，不管是外观和内饰，我觉得还 是 挺吸引眼球。 但是一开始我看到凯美瑞这个内饰的时候，我就觉得乱。 哦。 嗯，就觉得乱，但后来当然实车，我觉得确实承认实车要比图片上看是好看的。 丰田坐车可能在人机工程学上会更细致一点吧。 嗯 啊， 它上榜的理由就是交叉设计线条很有新意，配色有突破，我觉得这个是认可的，确实是造型很独特。第二就是屏幕显示的信息很全面，第三个是功能性与实用性很高。沃德十佳内饰它评判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除了设计以外，它还会兼顾一些 实用性。 对，所以这个 是对的，以人为本嘛，就是咱们还得用起来。像有一些我在那儿能扶好方向盘，但永远够不着的按钮的车型，永远可能不会出现在这样的榜单当中。 嗯， 也是我觉得咱们很多有一些汽车品牌在做车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我们究竟是在干什么？ 嗯， 好，不多说啊，这些很多车型大家都能买得到，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您可以到市场去看一看， 看看您车上没上榜啊？ 对，什么十佳内饰你值得拥有，好，是不是？ 好。 好，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无名的小楼，藏着一座满脸沟壑，能不定时没事愁。